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6: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3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周二的晚上好，我是东左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Incognito。隐姓埋名啊，昨天一直、这个、 念叨的， 对，念叨的一支乐队，好久没放他们歌。这首歌曲来自2010年，也就是8年前他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e Song， 里边大家能听到 We Are The Song， 那意思就是你听的歌曲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的歌。 We Are The Song， 我们就是歌唱者，我们就是那首歌。 昨儿念到了隐姓埋名乐队， 对， 但昨天没念到这个深秋和冬天啊，怎么今天这个温度降到让我们觉得好像从下午开始的北京就好像进入了深秋哈，马上就要初冬的感觉。 你不是一直还在惋惜就是皮夹克之类的衣服没有什么时段来登场，但是其实你想想有那种回冷啊，有那种冷春或者是这个暖秋之类的，反正这样的季节都能让你再多那么10天半个月的穿着。 但是昨天我们在节目的第30段呢就跟大家说哈，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说明天呢会降温，但是呢对我而言早晨我的这个装束就是把昨天的破洞牛仔裤收了起来，穿了这个没有破洞的牛仔裤， 别漏风。 然后呢 T 恤呢换成了一个长的啊薄薄的这个也是个运动衫。后来我在出门的时候想到底是要穿皮夹克呢还是风衣，我觉得还 OK 吧，然后我就继续穿着风衣出来了。 风衣也 其实在早晨10点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还 OK，真正的凉是从下午1点钟开始的， 开始飘雨飘雪，那肯定的不行。 就是很多朋友今天都会上来跟我们讲，哇，真的好冷啊！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明天是雨加雪， 对， 这一周都非常的冷啊、可以把秋裤提了出来了，围巾呢也一定要带上，一定要注意保暖。 还有这个交通状况也是，吃紧，因为一旦下雨下雪路面呢不太好走的情况下，你们也肯定知道想打车很难，想叫车也不是那么容易聊啊，你就是想拼车加价也不是那么容易地。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同事之间的关爱， 对，早走 关爱， 早出发1小时半小时这是肯定的。 在这样的凄风冷雨的夜里哈，愿意听广播的朋友里有没有想当红人的？1536红在向你发出邀请，其他小伙伴呢也可以在睡前哈来继续取暖。以前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打包，凡是隐姓埋名乐队唱完之后， 对，裙带关系， 陈老师就在那边候场了啊。 是， 既然下雨天，陈老师送大家雨水一盒。就一盒哦。 每当日子还原饱满，我就一筹莫展，我闪烁其词，丢三忘四，我感觉自己完全的不可靠，我是我猜我会慢慢疯掉，最好不要那些伤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盒。我这么孤单难以预料，我想我是我会慢慢疯掉，必须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到未来那许诺之地，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我们言不及，不停的拥吻就像法国电影，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场的人生，因为除了遥远一点，唱机 一直很文艺，角度非常独特的陈绮贞，她要送你雨水一盒啊，你不要嫌弃 啊， 请好生收下。 对，因为不多，只寄了一盒啊，都落在盒子里了。 请您带回去煮茶啊，什么洁面啊，都随您了。这个佩达呢，真的很久都没有这个让他们在一起了，在这个4月3号下雨的晚上呢，又和大家重温了。话说呢，在说到这个天气的时候呢，就由其能看出来，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真的是祖国各地的听友非常之多哈。 啊，祖国各地。 对，有的朋友说呀，我今天都开空调了，有那么冷吗？ 没问题，没问题。一到这种季节啊，回冷的时候， 南方的朋友说，哎呀，我今天出去散步是短袖，冷空气还没南下呢。 你就嘚瑟哈，你就可以嘚瑟几天，指不定哪天就跑你们那儿，飘你们那儿。 可是在北京的朋友呢，就好像是准备不够到位哈，穿风衣的。因为你知道很多女生，我不知道你们和我是不是有点相似哈，穿风衣都喜欢这个敞开了穿，就是很多时候胖到这个风衣可能系不上头啊。 那你姐姐 不，就是我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我当年买这个风衣是修身款， 那号不行了是吧？ 哎呀，我只能是敞开着穿，所以今天给我冻的。 那 你 还是属于很多那种怎么说呢，就是稍稍的小侥幸的要一下风度，然后呢想侥幸的躲过这个温度的很多朋友，结果中招了是一样的。很多人冻着了啊，很多人被冻病了，这是就是今天一下午的事情。 对，晚上这个喝点姜茶哈，还有那个让自己身体的寒气呢能够驱除掉。 对， 如果已经是感觉到疲劳的话呢，就早点入睡，因为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就要进入清明假期了。 对，明天 这周四的5、6日啊，大家都会放假，但周日要上班了。虽然老生常谈哈，但这些东西呢，都是生活的希望嘛。 对， 对不对？ 倒休也是幸福的嘛。提前歇一天吧，多好。 哎，我们的这位听友筑梦师曼彻斯特，哎呦，还是我明智呀、啊！ 一早就很明智的穿了保暖裤，保暖裤就是比秋裤还要厚一点的那种秋裤。 他应该属于就是把就是过冬的衣服收拾的比较晚的朋友。现在很多人他知道天冷，但是他不想再折腾出来了。比如说羽绒服已经洗了，大衣都已经干洗店都弄理好了，然后准备放起来了。如果穿一次，他总觉得哎呀再洗一次也不值得呀，对不对？于是乎呢就愣着吧。 还有一些朋友平常喜欢跑步，还有那种速干服，就是有一种速干裤，你知道吧？就是紧身的，然后呢，外面还可以穿一短裤的那种紧身速干裤。 那不你常穿的吗？ 对，我常穿，我今天也就穿了它，穿它有用，它并不占你多大的分量，也不占你多大的那个饱和度，但是呢，它很管用啊！外面你再穿一条长裤，就跟穿一条比，有的时候比穿秋裤还保暖。 要说这奔五的人啊，真是这个知冷知热哈、 嗯。 我没有，我今天就是把破洞牛仔裤穿成个非破洞的啊。 就是你补去了呗？ 没有， 拿肉补的呗？ 没有，冬款又拿出来了。 你原来那个带大破洞的牛仔裤，是用你的那个肉长的。 那天我跟你讲了，在办公室一个男同事非常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跟我说，丽姐。我能跟您说一件事儿吗？ 嗯， 我怎么了？ 看不得您那个洞。 嗯，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不能再露脚踝了。我什么？ 啊，那为你好，他怕你 中 那个不是，就是叫什么叫，就有那种钻进风去，钻进那个什么去，就骨刺了，什么骨缝里钻进风去了，手寒了什么。 所以今天我都穿上长袜子，这也是我面对降温的一大这个举措了。 好嘞， 白费。I saw Sonny listed on the street last night, black fisted and strong, singing redemption song. He motioned me to the sky. I heard heaven and the sun cry. Run for cover. But while you can, baby, don't look back. You gotta run for cover. Don't be afraid of the fear that's a paid out champion. You know you're not the only one. And don't look back, just run for cover.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a kiss or an apology? You think by now you'd have an A in toxicology. It's hard to pack the car when all you do is shame us. It's even harder when the dirtbag's famous. I saw my mother on the street last night, all pretty and strong, singing the road is long. I said, Mama, I know you tried, but she fell on her knees and cried. Cover 寻求保护，来自 The Killers， 或者是在直接在这个作战的时候，就是队长一声令下啊，或者连长一声令下 ，Run for cover， 就赶紧去找掩体啊，赶紧去找那个隐蔽的地方啊，不然人一梭子扫过来啊，那可是不得了的啊，兵力当大大削弱，所以就赶紧去 Run for cover。 对，这首歌还是有点气势汹汹的感觉哈， 对， 就是在这样的天冷的日子当中呢。一种拼了啊！ 你没错，你很那个很好理解，就是如果下雨了，哗下雨，那也可以，旁边的人就是赶紧说快去躲起来啊 ，run for cover， 这也是可以用这句话啊，就是你没雨伞吗？那你肯定你得去找 cover 嘛，你手里手头没有 cover 嘛，对吧？ 温馨提示啊，明天北京的气温还是很低，而且是雨夹雪，所以出门呢也要带好这个雨伞啊，在这个鞋的方面呢也注意选择。此时此刻22:21啊，丁点儿球红的人影都没有，你就说这局面啊， 被冻着了。 哎，50位留言的人啊，留言的人， 留言的人了都， 留言的人啊，没有一个哈发出球红的感慨，可能是天冷的时候，人都想就是赶紧躲在被子里哈，然后暖和嘛，就自然会容易睡着了。所以大家再想一想哈，这档老节目薛玉要你啊， 这老节目这俩人还没睡着呢。 阳光一点可好说，今天晚上太冷了。 是啊， 各位听友，你们还没有进被窝吗？ 被窝也是可能会冷手冷脚，那你要是有条件的话，比如说 整个暖水袋， 对之类的， 这条件很难制造吗？ 有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暖气，没有冷风暖风的年代，那就是有这样的器具嘛，是吧？ 我们第20段继续哈，暖文章冷笑话都等着大家，希望秋红的人快点冒出来， 把被窝里的器具都拿出来。 见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前世你和我的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世纪末，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给我一个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

影片的故事背景定位于20年后的日本，一个12岁的小男孩为了寻找自己的爱犬，只身闯入犬之岛，经历种种磨难之后，也得到了狗狗们的忠诚和帮助。影片将于本月20号上映。电影《狂暴巨兽》将于本月13号上映。该片根据上世纪80年代街机游戏改编，讲述危险的基因实验将强森从小养大的猩猩乔治突变为巨无霸级的巨兽。同样突变的还有巨狼和巨鳄，三只顶级掠食巨兽把人类世界闹得天翻地覆。影片主打末日灾难的震撼视觉效果，似乎把《金刚》《侏罗纪世界》《哥斯拉》等怪兽片一次性打包合体。从预告片来看，影片的完成度还不错。同样于4月13号上映的还有电影《湮灭》，《湮灭》改编自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这部小说曾经击败《三体》，获得美国星云奖2014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影片的神秘主题和视觉想象力十分突出，开放式的结尾也吊足了胃口。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4月3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这个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刚刚的第10段，欢迎大家入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整个场面是比较冷清的， 是、啊。 然后许师傅6666啊，双击666就说了，来了， 来了， 来了。不在暗中观察， 得嘞，多谢您啊，您来了就好。 而且呢，这位朋友他说，我都进被窝了、我正在纠结要不要去弄个暖宝插上呢。 对对对对， 我现在想了，我如果红了，我就插暖宝去。 你红了啊， 所以我觉得，猫，刘婷， 猫刘婷，猫啊，猫猫刘婷，可以这么说，就跟前几天那个 S L 和 L S 那有一拼、啊。 这位在河北唐山的朋友啊，今天晚上的单身女啊，担当红人了，希望你能够让外场更温暖，因为天气太凉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温暖哈。 是、 好嘞，您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哇，有这么3个兄弟，小宝、小思，还有多毛里斯，是吧？大家也都知道，这3个兄弟那天呢，也不知道是吃饱了撑的了呀，还是闲的闲极无聊了呀？还是真的是觉得中年危机了，必须得干出一番事业来啊！反正呢，这三人就聊天啊。这个小宝说呢，俺觉得呢，俺们几个呢，应该这个发散一下自己这个思维啊，这个动一下自己这个主观的能动性，哎，创造个吉尼斯纪录什么的啊，就这么一个提议啊，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就说出来了，还真敢说。小四说：“好提议啊！”然后呢，这个小宝接着很得意的说：“哎，怎么样？我说啊，我这个想法呢是这样的，咱们怎么着？我呢，我砍一棵树啊， 然后呢我把两头都削尖了，呵呵，我申请世界上最大的牙签记录啊。然后呢小四说，你讲点实用的行不行啊？啊，哎，我嘞，我就想啊，在地上挖个坑啊，灌一点点水，然后申请世界上最小的那个湖了啊。董道理斯在旁边， 哎，真好，真好，真好。那我干脆呀、啊，就在地上啊，我在地上也刨三个洞，然后呢，我就把三个手指头伸进去，我申请世界上最大的保龄球，真好，真好，真好。 他们这种不着边际的想申请吉尼斯记录的这个话题，后来被你姐姐进屋给打断了啊，粗鲁的打断了啊，走，都给我走人啊，你等着的，你们这些瞎说八道东西，等老姐给你们申请，到时候再说啊，等申请一个世界上最大岁数的产妇啊，准备80岁再给你们生一个小弟。 我纳了闷了，为什么男人开会或者探讨一些什么东西，韩梅总会在周遭呢？ 听不下去啊！ 他是一直尾随着你弟吗？ 谁知道 啊？小宝， 嗯， 反正欠欠的啊，一天没有自己的生活，这不行。女人无论你多爱一个人哈，你都不能失去自我。 业余时间嘛，业余时间。 他我看最业余了啊，他一天业余的时间比正式的时间多啊。 I good to be a boss， 他是一个老板嘛，那没办法，他有。 韩美是老板， 那可不是嘛，他有自己的小店，你也不知道，你身上穿的很多衣服其实都是他生产的。 你拉倒吧， 你 可。 你仔细，你翻翻 Made in 韩美。 我， 你仔细翻翻。 好多印度尼西亚的。 你这也是他的。 OK， 22:42啊，今天晚上这篇短文章呢，是和很多女性朋友有关系的啊，进入凄风冷雨夜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不要爱一个让你廉价的男人。电影《朗读者》里有句经典的台词，唯一能使人生完整的是爱。在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整的，可能是0.7甚至更少。可当那个人把爱填充给你，把自己最好的那部分分享给你之后，你会变得接近完美，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在一天一天的变得更好。就像侧耳倾听你的那句话，因为你，我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认识一个姑娘，在念书那会儿，她给我的印象是挺任性的。前不久她刚好到青岛，我跟她见了一面，同行的还有她丈夫。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姑娘现在十分的贤淑可爱，温文尔雅，丝毫没有当年的暴脾气。我很好奇，几番追问，她才告诉我缘由。因为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变得柔软的人。她说，她和丈夫刚开始相处的时候，的确会因为性格的一些事情啊，还有生活方式等产生一些争执，这是很正常的，毕竟大家都是和对方的缺点过日子。但她丈夫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因为她发脾气就跟她计较，而是一直引导着她变更好，陪她做很多事情，教她乐谱，让她学会更好的调整情绪。姑娘说，我和她几乎不吵架，连拌嘴都没有，因为他从不舍得赢我。好的感情真的就是这样，遇到了一个让你成熟安定的灵魂，往后的日子里，你的那些不好小缺点他都全盘接受，并且陪着你一起好好的改正。有人说恋爱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像对方，我见过结婚后两人一起沉迷打牌的，也见过一个人不愿意洗碗，另一个干脆也不愿意买菜的。遇见了错的人，只会跟着颓废下去；遇见了对的人，只会一天一天变得更好。电影《窈窕淑女》里，赫本只是一个卖花女，刚开始平凡不起眼，直到后来遇见了绅士哈里森，对方教会了她很多，慢慢的赫本开始改变，逐渐充满气质与魅力，活出了让别人倾慕的模样。和伴侣一起相互成长，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你可以完完整整地看到两个人变得优秀的过程。你在陪伴中让他的言谈举止富有气质，他在长久的岁月里让你浪漫有风趣。爱上一个愿意与你一起变好的人，就是爱上了对的人。在往后的相处里，可能你教会了他宽容， 他教会了你温柔，你们都比过去的自己更加值得被爱。我身边有两个结婚很多年的朋友，他们从上学到现在一直是对羡慕让别人羡煞旁人的情侣。在我看来，他们真的很相配，两人都有有趣且成熟，一直以来都没有争执过，两个人只是彼此陪伴，互相成长。从最早的相互督促早起跑步学习，再到一起出国念书打拼事业，然后再到现在共同搭建爱的家庭，他们就像是完美匹配的拼图一般，全力展示给对方最好的自己。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喜欢一朵花时，你会把它摘下，当你爱一朵花时，你会给它浇水。占有欲只是喜欢一个人的表现，而努力让对方变好，并在精神上互相鼓励，互相进步，这样的爱情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变成更加完整的爱。梵高曾经给他的哥哥提奥写信，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能让你变好的那个人，正是能够点燃你心目中那团火的那个人。让你变好这个条件，其实就像是至尊宝拔出紫霞仙子的宝剑一样，让你足以放心去爱。电影《爱乐之城》里，赛博和米娅，一个演戏屡屡碰壁，一个追逐爵士乐却不被人看好，但他们遇见了对方之后，彻底点燃对方心中的那团火。他们彼此相爱，慰藉扶持，互相鼓励对方去追求梦想。到后来，米娅成为了一个出名的女演员，而赛博也拥有了一家自己的爵士酒吧。好的感情往往是这样，互相赋予，让彼此都有勇气去追求更完美的自己。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谈那种消极沉默互相折磨的恋爱，他应该是那个在冷风中为你加外套的人，而不是和你相互指责抱怨天气恶劣的人。真正的爱需要理解、宽容与共同成长，只有平衡的变好才是恋爱中最好的节奏。相互付出，一起磨合，说好的未来就一起去实现，而不是两个人对着发呆。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一个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共度余生。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对的人在一起，你每天都会在美梦中醒来，充满能量的去上班。回家后得到一个拥抱，就会感觉心里无比宁静，所有的疲倦与烦恼都烟消云散。而让你变优秀的那个人，他会向你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你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在他很努力，很努力成为一个好丈夫的同时，你也在很努力，很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妻子。只有这样，感情才会细水长流，时刻保持新鲜感，感情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把婚姻过成恋爱的样子。你要相信，余生你会遇见那个爱你的人，还有那些有趣的事物。有些感情遇见了，你会越爱越深；有些惊喜遇见了，你也会越变越好。这个过程就像爱到了一个对的人，一天一天给你心动，让你不知不觉成为了更好的人。希望正在听节目的男左女右们都遇到了这样的人。 不够成熟，还达不到你的要求。我真的没有想得太多， 强说不通，假装什么伤都没有，倔强抬起头，却不让眼泪往下流，倔强说不通，假装什么伤都没有，真的不难过，笑着和你挥手。 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还有暖文章，就是今天晚上在四月三号的夜里韩立奉献给大家的，以及之前的冷笑话，不知道各位是否满意啊？ 还有今天的刘婷的照片也被剖出来了， 美吧、 啊、又是一张飘逸的那种，你们要是喜欢长发妹的话呢，你一定是逃不过喜欢长发妹的。 男左女右的女听众怎么那么好看呢？ 对，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夸自己的听众哈，不服你就看一看，对吧？ 不服你就看一看， 不服你就看一看，你好好看一看， 带着儿子来看一看， 带着儿子带谁我不管啊，反正就是好看。包括今天晚上 Loka 制作者哈，也找到了他的微博当中的一些照片。你不用说哪些女生，哎呀，他们肯定 PS 了，对吧？他们肯定有什么？ 这个他 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 PS， 不是他这种女性色彩吧？不是靠 PS， 你今天你看看今天那个 都不是网红脸。我说的好看的那些女生，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都是清清纯纯的啊。 是， 只要不是网红脸，我觉得只不过滤镜是增加了一些光泽啊，增加了一些美感，但是呢，原汁原味的东西还在的。我们转个身，第三时段去红人家做客。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亲爱的阳光，天空嫩嫩暖，美丽的小天开在心间，让爱从我们理想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成分需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3:01，4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4月3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4月3号，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啊，究竟到底要不要插一下暖宝？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而当红人的魔刘婷， 刘婷， 很漂亮的女生哈， 是不是姓？毛肯定应该不姓，因为他第二个那个姓还是一个，如果说名字里边第二个也是用于姓氏的这种名字还是挺少的，一般来说是爸爸妈妈姓都加进去了才会有这样的名字，所以我估计人家就姓刘， 对，就叫刘婷，只是觉得前后加两个这个吧很气派啊，像两个沙发座似的啊。 对， 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120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唯一视觉全球旅拍总站。 名字够长。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是不是我们也同样关注的？ 少女乔13。 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位红人家里的一些近况哈。 对，好，刚才第二时段尾声刚刚开始的一首歌没放完，来自Sam Smith 这首歌曲叫做 Palace。 对，寒冷的夜里我们会多放一些歌曲啊，让大家早一点入睡。They are empty, they are warm. Tell me what he built this for. On my way to something more. You're that one I can't ignore. Never a waste of time. Yeah, I know just what you say, and I regret ever complaining about this heart and all its breaking. It was beauty we were making. And I know we'll both move on.You'll forgive what I did wrong. They will love the better you, but I still own the both of you. I never a waste of time. Never a waste of time. A real love is never a waste of time. 去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超级凉凉的一天啊，在尾声我们听到这首张碧晨和杨宗纬带来的凉凉。 哎，对，今天确实凉啊，凉意满满， 太凉了。甚至在直播间中哈，我们也没有空调，今天好像真的没有开空调。 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习惯于里边热的时候外面比较冷啊，然后呢外面比较暖和的时候里边空调倍儿冷。 但是今天应该是没有开， 今天里外、 啊、冷风都没有开， 里外都冷， 就是外边什么温度呢，屋里就什么温度哈。 对，挺好。 嗯，好吧，大家呢既然今天有一个这个准备了哈，明天就应该会应对的比较好了，然后再过两天就习惯了。 恒温措施比较不错，你们做的。 嗯，现在时间是23:11了，我们目前在微博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222条。 对，这个 很喜人啊， 特地啊抓着这个点儿给大家说出来，现在已经222条了。 没怎么 圆满完成任务了，其他小伙伴呢可以早点入睡了，留下这个留停就行了啊。 好，你们不会早退吧？这儿还有一首歌送给你们，叫做 Goodbye Angels， 拜拜天使们。 你怎么要走了吗？ 当然我不想让你们早退。 In the sun I see you with your guard down， Number one you're moving to a hard town， Do not dismiss the promise that you made me， Ayo, ayo, ayo, ayo, my time Overkill you took another red pill， On the sheet is everything that you spill， We are the ones you want to know right nowAyo, ayo, ayo, black light Come again to murder your report card Just a friend to kiss you in my courtyard You are the one I want to be stuck with Ayo, ayo, ayo, ayo, big fat favor song Way too young Slave party at the ball game. Pick up the stick, it's time to get hit with Ayo, Ayo, Ayo, Ayo, my back. Suicide is never gonna save you. When I cried, it was because I came to you. I'm the one I want to know. Stop now. Ayo, Ayo, Ayo, Ayo. 每当南方北方温度差异很大，情绪差异很大的时候，觉得马迪这一首《南山南》真的是很好的契合了当下的一种心境。所以在深夜里和你再次分享， 这属于在冷夜冷雨夜的一种温补吧，算是北方的温补，但其实听着也挺冷的。尤其是最后小孩子啊跟他一起唱起来的时候，这种冷补啊他都算不上温补， 这应该算是就是情绪总要有一个收尾嘛。我们说如果情绪化一直继续的话，会让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必须要适可而止啊。 对啊，情绪化一直情绪化下去，那人会疯的，人肯定会疯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一小试验，你一直激怒一个人，一直激怒，让他刚平静下来，你又用另外一件事情激怒他，或者是反复用他刚才讨厌的事情激怒他，你看他疯不疯，一定会疯的。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到了一个道理都懂，但是就是那一瞬间哈，他是没有办法和自己真的和谐相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聊微信的时候，我也直接指出了他的问题哈。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些年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你困顿于问题，并且从来没有走出过问题。 他都知道问题在哪儿还不走啊？ 对，有很多人知道在哪里。 我要是知道这迷宫能走出去这条道，我一定是如获至宝的冲着那条道狂奔的。 所以你做了艺术，这个东西是跟人的性格还有你从事的职业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在一种比较规矩啊，或者说约束力很强的地方，他可能其实内心里有一种冲动，他想冲破这个牢笼啊，或者说自己内心里觉得我并不适合在这里，可是对于接下来他要发生的一切呢，又觉得未知感让他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你懂吗？ 那是另外的事情。 所以就是总是在这样。然后我们知道一个就是节点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最近升职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能享受你现在已经升职的乐趣呢？ 他就害怕新 的 面临的东西， 对对对， 哎， 他总是永远不会享受当下的快乐。 这个 居安思危固然对啊， 这个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种人群是这样的，他 对吧？他永远担忧，永远是这种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 体现在一个好事， 焦虑 一个好事来了以后，他会先想他的负面的那些东西， 对 啊，比如说。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新生儿，她可能会忽然就哭出来，然后一种产后抑郁。 我到底能陪她多久？ 啊，这是就是毫无意义的在想一些就是没 这个，也像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天长地久啊？ 您这个 刚，你会不会爱我到永远啊？ 是啊， 你会不会把我当成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些问题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弹幕， 就没有永远的事情啊。您这个问得很天真呀，这个话题 是天真浪漫哈，这是女人总觉得这些台词给出答案来说的话会很有这个安全感。 这个老师上来第一句话，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老师就是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记住了，我是你一天老师，我一小时老师，我一辈子都是你老师。然后转眼他又过来说，不过呢咱们客观的说一下，没有永远的事情，我不可能陪你们一辈子，所以仔细听我在课堂上讲的这一小时啊，过了这一小时可能就没有这一小时了，我不可能陪你们一辈子，这个才是真话，知道吧？ 因为女人可能对于诺言比较在乎哈，可能男人会觉得我说出去我可以在这一刻告诉你，但是就是怕你把它当成这种小本本上的一个证据哈。等到有一天两个人分开了，你当即说你最爱我，时间终究会让你觉得有些事情它对于那一刻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那一刻的灯，它为那一刻而照亮了整个房间。 时间要不变的话，那简直是太高境界了。我还是那句老话，不变那简直是最高的境界。 对，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职场上，其实大家在努力过后如果得到什么喜悦呢，就尽情的享受那一刻。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肯定也是脚踏实地的去面对， 去维护， 来什么就去迎接什么， 去生活，去维系，或者是去享受，这些都是在你的今后要走的路。就比如说一个恋爱公司，他只能负责让你们两个人你不敢开口的那个事情让你 OK， 你们两个人真的让这个公司把你们俩撮合在一起，一个红娘公司， 但他也只能管到这一步。他这红娘公司不可能说我保你们一辈子幸福，我 保 你们白头偕老，这个肯定只是祝福。 对，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在和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到了尾声他还会说，哎呀，反正你也不懂，那个我跟你说你根本感觉不到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压力哈。其实人在倾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让对方觉得他关心着你，然后在这种倾诉里彼此会有一个对于问题的本身来说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窗口吧，让你感受到另外一种空气啊，另外一种阳光，而不是说你跟我讲了这么多道理，只是告诉我你的压力是对的， 用好自己，还是用好自己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是最好的，然后你能享受其中。 我最后真的用出杀手锏了，我说你看你现在整个面相都开始变得很龟缩了啊！ 人越往上走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越会显出他的愤怒相，就是焦虑相，就是他会难看。老人一般来说都是说基本上会显出愤怒相，为什么？因为他自有自己的焦虑的事情，自有看不惯的更多的儿女啊，还有旁人的那些年轻人的事情，然后他觉着活了一辈子以后他越发的愤怒相，这个是在论的啊。你要是能老人能老是慈眉善目笑口常开，那也是非常高的境界，这只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憧憬，一种向往。 我们不希望自己是让别人看上去面目可憎哈，觉得整个人都活得很拧巴的话呢，其实在事情面前先显出当下的喜悦啊，收获。明天再说明天的。 对，就像 YouTube 唱的这首歌 You look so good， 你看上去真不错，让大家都不要在年龄增长以后显出愤怒向来。好，就这样， 第四时段见喽。 Stuff of dreams I got just enough low self-esteem to get me where I wanna go. The show my gives you front row to his heart. The show my praises heartache will chart. Making a spectacle of falling apart is just the start of the show.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开始本是阴有小雨，北部地区有小雪，入夜之后降水逐渐停止，预计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下午到夜间本是还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气温进一步下降，体感阴冷，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道路湿滑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北部小雪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

When we were a little so shy. When you were still an arm's length away from me, didn't know what I wanted yet. But you were already reading beat poetry. When we were a little free, when we were seven seas away from anything, finally knew what I wanted then. But you were already my best friend. Yeah, you had already become my best friend. When you were teaching geometry, when we were both living off of your salary, I wanna thank you for not kicking me out. I wanna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live in our house. I wanna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live in our house. And finally, we made a family. We'll make a little home then. We'll fill it up with children. Never mind the rest, it's all just irrelevant if we're just stardust. This dusty old world won't rest then. This dusty little kids keep stretching out. Well, just like the time when you were a little middle-aged like me, and we were already 15 love songs deep. Give me too much love, so I blame you. Well, here's another love song for you. You give me too much love, well, what can I do? Well, here's another love song for you. Well, just another love song for you. Love song, the number 16, 第十六号爱情歌曲，第十六号情歌。看来杰克强生这个写歌写情歌啊，虽然他这个每张专辑他都应该是情歌不少，但是他真正标为自己写给自己爱人的情歌，看来这是第十六号作品 ，Number 16 Love Song。所以他应该有十六个爱人了吧？啊，海滩冲浪嘛，对吧？冲浪歌手嘛， 过往的一些恋爱经历哈。 对， 刚刚呢我们是连听了三首歌，我们说过天冷的时候呢，大家如果特别困的话呢就不用互动了啊，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伴你进入梦乡。但是我们的红人刘婷呢还是很认真的在外场，这个和我们一样准备24点全新一天到来的时候呢再来这个下班。 那美女刘婷、哎、 有一个朋友哈、啊、就一直想问到底什么是红人啊，名儿很长了。 Almighty 王耀，王耀， 哎，刘婷回复他了，其实是这样的啊，你听我说啊，每期节目啊选择一个红人负责广播外的暖场活动，哎，不是你理解的网红啊， 网红 不是你理解的网红啊， 哎，我觉得你这个、啊、 不是网红， 真的， 哎，话说我们节目诞生红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网红一说呢， 嗯， 那个时候太早了，2011年的事情了，对吧？还真的没有人提及这个网红的事儿， 是， 慢慢的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哈。嗯，谢谢今天的红人还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互动着，其他小伙伴儿们呢，这个明天天冷啊，再次要强调多穿衣服，多穿衣服，吃得暖暖的，不要发脾气。 你看你虽然不是网络红人，但是你的聚集力哈、啊，你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能聊天聊到300条。 是啊，而且在一个周二的晚上，凄风冷雨的周二的晚上， 对， 非常厉害哈，足以见得人格魅力。大家说了啊、这一周呢大家只要工作3天啊、就要进入假期了。 嗯， 那明天虽然天冷，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是带着很愉快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的，希望你们明天都一切顺利。再次强调多穿一点衣服。 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美如一场风景，是年纪的笔，不 知不觉地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防疫，感觉是什么保护我，保护你，保护心，寻找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身影，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防疫，未来十分初期，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重新谁远行，把晴空搬进我的世界里，听歌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以一刹那安静中自己，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还是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sympathy. Bend your branches down along the ground and cover me. When the shadows fall, bend, oh willow, bend, oh willow, and weep for me. 来自 Nina Simon Wait a Wait for me 这首歌，要不就献给今天的红人刘婷吧。辛辛苦苦说 一，你看刘婷和男左女右1015两个人在外场尬聊哈，就是此时此刻人确实已经剩的不是很多了。高三的朋友，二货的世界你不懂哦，这个点了哈，你得早点休息了啊，你要保证明天的好状态，才能更好的去吸收啊，接收这些知识 啊， 早点入睡。此时此刻23:53了，我们也要进行收尾工作了。 对， 生活虽然很辛苦啊，但是我们还是依然愿意去过那些滚烫的生活，就是我们所选择的那些滚烫的生活。 因为今天冷嘛，这两天都冷，可不是一直想滚烫吗？我告诉你们吧，这一周啊，最冷的时候还没到呢，最冷的时候 就是放假那两天， 几乎是周末的时光，那就是最冷的时光。 对，我今天也在这个微博上和大家抛出一个，有朋友在这个介绍哈，本周北京的穿衣指南，就是明儿呢是毛衣啊，雨鞋、雨伞，后天大衣，再后天羽绒服。 你看看，周五羽绒服，周五的时候你们可以选择吃个锅子啊什么的， 明天吃不行啊。 明天还是毛衣， 明天晚上就可以吃，因为第二天就不用上班了啊。总之呢，可以用食物哈增加热能。 第二天穿着大衣给谁看呀？在自己在家里边。 要去扫墓啊，要去踏青啊。总之呢，穿得暖一点啊，不要着凉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刘婷在这个没人愿意当红人的夜里哈，温暖上线。也谢谢所有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窘境，总有你们会帮助我们。 对， 你们就是我们节目的超人。 而且在这么冷的天里，刘婷她并不是一个冷美人，她是一个一看是一个很热烈的美人啊。 是，最后这首歌呢有点凄凄惨惨。对，因为下雨的夜里哈，也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又触景生情。 好 想起了张三、李四儿， 你们要李四儿行吗？李四 就是心中的那些过往的男子或女子哈。 张三儿、李四儿，这种 给你一个理由， 这种人不想也 忘记好吗？好，明天晚上的10点，欢迎回到男左女右的直播间。 是， 祝你明天一切顺利， 祝你今晚好梦香甜， 记得穿暖暖的哦。 晚安。 雨都停了，这变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却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 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